只想给多一些新鲜空气，要试试独自天际飞。过去多少风光，抬头再也不理。风波中急弯中崎岖千里，也试过到半夜感痛悲，气氛里流泪，但傲气总不死。我也确信每一关轻跨过都必须运气，然而谁人谁人会知，真正幸运是认识你。每次教我信心增加千倍，完全因为你。对你的爱意满于空气，我永远记得你。只想给多一些新鲜空气，要试试独自天际飞。过去多少风光，抬头再也不理。风波中急弯中崎岖千里，也试过到半夜感痛悲，悲愤里流泪，但傲气总不死。我也确信每一关轻跨过都必须运气，然而谁人谁人会知，真正幸运是认识你。每次教我信心增加千倍，完全因为你。对你的爱意满于空气，我永远记得你。 有时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想回你，我会想回起我由以前的环境转变到现在，你们都一样陪着我。哎，虽然是辛苦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我已经得到我人生最大的收获，就是认识到你们。 我也确信每一关轻跨过都必须运气，然而谁人谁人会知，真正幸运是认识你。每次教我信心增加千倍，完全因为你。对你的爱意满于空气，我永远记得你。